系夺命捞鬆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啊。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鬆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今日咧就而家你又翻翻嚟呢一个城寨新闻嘅时间啦。咁呢一节咧就会讲一带一路嘅高峰会嘅。咁其实佢有别名咧就叫做咧万邦来朝啦，系咪？咁就因为咧好多嘅国家即系其实对中国对呢样嘢都系高度重视嘅。北京咧佢搞呢一个一带一路嘅高峰会嘅时候咧，其实封咗四日路啦。咁咪喺呢一个一带一路嘅高峰会上面咧有两个重点我哋可以睇下嘅。第一个重点咧就系咧究竟系啦，呢、这个咁多嘅国家嚟到去中国嘅时候，究竟有咩成果咧？咁但系其实咧喺外媒嘅眼中咧，中国嗰个成果亦都系唔可以话丰富嘅，因为咧虽然中国系可以邀请到好多嘅国家嚟到即系嚟参与呢个一带一路嘅高峰会啦，但系咧到去临尾咧要去真系签一啲贸易嘅协议嘅时候咧，系有至少28个嘅欧洲嘅国家咧系唔肯签嘅，咁包括咧就系有。包括是有英國、法國、德國，亦都有葡萄牙等等的國家，他們都認為那份協議，即是說中國去單方面定的一個叫做貿易協議，其實是沒有列明到一些每一個國家的一些社會責任，以及究竟他們需不需要在環保上面去做一些承諾的。所以呢亦都令到即所有的歐洲的國家覺得這份協議是不完整的。亦都有些外交官就曾經說過，說其實這份協議咧，系佢哋喺一个即系每一个国家咧，都系一个礼拜即系之前先收到啦。喺举办一带一路高峰会之前，一个礼拜先收到，亦都系单方面中国咧系唔希望佢哋去再修改呢一个咁样嘅协定。咁所以大家咧就叫做一齐去杯葛，亦都唔去签呢一个咁样嘅协议啦。咁其实中国嚟讲咧系感到意外嘅。咁其实中国其实都系可以叫做一个挫败啦喺呢一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可以提一提咧喺呢一个。整個嘅即係一帶一路嘅高峰會裏面咧，有啲乜嘢國家咧係同中國係一個朋友？有啲咩國家並唔係一個同中國咁友好咧？咁其實可以睇得到咧，佢哋嘅排位啦，或者即係佢哋喺一個叫做影相嘅時候咧，企嘅一個位置啦，或者佢哋每個國家派嘅代表咧，其實咧都可以話到俾即係我哋聽咧，究竟嗰個國家係有幾重視呢一個一帶一路嘅高峰會，亦都幾重視中國嘅一個一帶一路。嘅投資嘅，咁其實最友好嘅國家，我哋可以見到有三個嘅，一個係即係叫做拉丁美洲類嘅國家啦，係啦，一個係俄羅斯啦，一個係土耳其啦，咁佢哋咧喺唔同嘅場合上面咧，都同習近平企得好近嘅，亦都係咧拉丁美洲並唔係喺呢一個絲綢之路或者叫做一帶一路嘅咁嘅成條路上面咧，但係亦都係大力支持中國嘅，咁但係咧亦都可以見得到咧一個若即若離嘅關係嘅有邊。咩國家咧？就係、可能係一啲歐洲嘅國家啦。咁譬如話其實可能係一啲德國啊、法國啊，或者一啲可能係歐洲嘅國家咧，好多時咧派嘅一個代表咧，其實咧都係比較低級噶，係啦，亦都係唔可以話係有代表性嘅國有代表性嘅一個國家代表嚟嘅。咁咧。咁但係其實咧，或者有一啲某一啲嘅歐洲國家咧，就會派一個總理過嚟啦，包括有西班牙啦，或者意大利啦。咁其實都係一啲咧喺歐洲上面咧較為窮嘅國家。咁其中一個咧仲有希臘啦。咁呢啲國家咧，其實可能都係受到財政嘅一啲問題所影響咧，可能對於中國嘅一個喺一帶一路上面嘅一個投資咧，都會較為感興趣嘅，係啦。咁但係咧，去到一個最重要嘅即係一個關係咧，就係美國啦。咁 美國究竟怎樣看這個一帶一路的高峰會呢？美國呢其實呢就派一個都叫做頗為即叫做低調的人物呢來到中國的，是啦，這個呢其實是這個人物呢其實只是一個國安部的一個主任來的，他可不可以說很高級也不是的，但是也都有人呢就說他是一個美國總統的一個好像類似政治助理的角色啦。但是其實呢這個美國的代表呢是在整個一帶一路的高峰會裏面呢都是呢處於一個半透明人的角色，他是經常不會出現在即幕前，即不會出現在第一行，但是譬如說他拍照的時候會站在第四排的不知道某個位置，樣也都是多次去缺席一些這樣的會議的，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其實美國對這件事並不是很感興趣，也都其實可能會是想即以一個觀察的角色去看這個一帶一路的，是的。我哋可以再詳細去睇落去咧，其實咧 BBC 咧就曾經咧即係有一篇文章咧去講述呢個一帶一路高峰會有啲乜嘢叫做即係可以留意嘅地方啦。咁第一樣嘢咧，其實就係可以留意一下咧英國咧對於即係中國喺一帶一路上面嘅投資嘅一個態度嘅，因為咧英國其實都叫做已經脱歐啦，即係準備去行呢個脱歐嘅程序啦。咁其實咧佢脱咗歐，英國脱歐之後咧，究竟佢這條路要怎樣走呢？其實英國都多番去提出過，就是他希望是會叫做增加一個貿易的夥伴。其實貿易的夥伴呢，如果你不是在歐盟裡面尋找的話，最有可能的呢其實就在亞洲上面去尋找到。因為亞洲來說呢，中國呢都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夥伴啦。英國呢就其實派出了一個財政大臣去出席這個一帶一路的高峰會的，是啦，其實也都有很多的英國的機構、銀行的機構和一些金融的機構都是有出席到的。其實我們都可以見得到呢，英國呢都是一個比較現實的，是啦，對於貿易上面呢都會 是重視中國的那個叫做一個交流啦。咁第二樣嘢咧，喺一帶一路嘅高峰會上面咧，可以睇得到或者可以留意咧，就係一個南海問題嘅處理啦。嗱，其實南海呢個問題咧係好有趣嘅，即係喺如果我哋過去有留意嘅話咧，其實南海其實中國咧喺成個亞洲嚟講咧，朋友咧並唔係好多嘅，係啦。如果你講到中國真係有咩盟友咧，其實可能數第一個係朝鮮啦，數第二個可能係柬埔寨啦，係啦，甚至乎周邊其實咧好多嘅一啲，即係叫做較為落後的國家啦，非洲的一些國家啦。咁但係咧，去到即係真係同中國好貼近的一些國家，例如越南啊，係啦，例如佢其實隔一個海的菲律賓啊，其實佢哋咧就喺南海上面咧嗰件即係一些爭議上面咧都係咧爭持不下咧，都唔可以放低大家對呢樣嘢嘅一個堅持嘅。咁所以咧喺但係我哋可以見到一帶一路嘅高峰會上面咧，呢度基本上咧所有嘅即係牽涉到南海問題嘅國家咧都係有出席到，並且是有一些國家元首去出席的。究竟是不是代表緊呢，即係大家在南海問題上面可以叫做放低咗先，然後去傾一個即係中國在呢些國家上面的投資先呢？我哋可以最比較留意的國家就是菲律賓啦。菲律賓同中國呢個關係呢，就自從喺即係菲律賓杜特爾特上台之後呢，其實呢係有更加嘅即係一啲改變。即係杜特爾特都係一個狂人啦，咁佢上咗台之後呢，其實對中國呢係不斷咁樣示好嘅，好希望呢去脫離美國嘅嗰、那個即係陰霾之下。咁其實呢就杜特爾特呢都喺呢一個高峰會上面就提出咗話，其實我哋可以就呢個南海問題呢做一個叫做所謂雙邊會談。其實呢，如果我們去回溯回呢，即究竟菲律賓和中國呢有什麼爭議的話呢，其實是很有趣的。舉一個例子，其實在中國和菲律賓呢，其實呢在南海上面呢個衝突呢應該呢 和越南呢是不分高下的，可以這樣說。因為呢其實菲律賓其實 以前呢就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事件，就是呢南海呢有很多個島仔，其中一個島呢就叫做美濟礁。咁美濟礁咧，其實咧一直都係屬於菲律賓。咁但係你知道菲律賓咧，我諗人都知佢係一個頗為落後嘅國家啦。咁其實咧，對於佢嘅國防咧，係即係軍事嘅力量咧，係 非常之弱啦。咁其實咧，菲律賓咧係冇乜派到一啲咧，即係軍事嘅部隊咧，去叫做去守住一啲佢喺南海上面咧，就去聲稱有主權嘅一啲島嘅。咁所以咧，突然間即係有一日咧，就有一個菲律賓人咧，就喺一個喺附近嘅近海嗰、那個南海嗰度捕魚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就發現咗就美濟礁咧，原來咧係本來由屬於菲律賓嘅咧，突然間發現咧中國咧就喺嗰度咧又做咗好多嘅建設啊！咁然後先咧就突然間發現咗咧，就原來中國已經係叫做佔領了或者是叫做已經 take over 了一個本來屬於菲律賓的地方。菲律賓當然就去即作出一個抗議啦，但是呢抗議都是不可以說有效啦。中國不斷說我會跟你談，但是從來都沒有意思呢去重新再放這個美濟礁出來給菲律賓的。菲律賓其實在南海上面呢是有不少的島嶼是叫做即是它有聲稱的主權啦，但是呢有很多時候呢它都是頗為管理不善的。我譬如舉個例啦，我有一個咧，南海亦都有一個礁咧，叫做雙子礁。咁譬如有兩個礁嗰度咧，就有一個礁咧就係越南去即係擁有嘅，一個礁咧就係菲律賓嘅。咁但係兩邊咧嗰個發展咧，其實嗰個速度咧就爭好遠。喺越南咧，其實係不斷有發展，然後咧喺個島上面興建好多嘅即係建設嘅時候咧，菲律賓係冇乜阻，即係不斷係停滯不前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即系翻翻转头咧，去讲翻一带一路嘅高峰会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就系话其实菲律宾咧会唔会咧叫做喺今次嘅一带一路嘅高峰会上面咧，会提出一啲可能系放低南海争议，然后共同开发南海嘅一啲提议咧？会唔会或者咧，其实可以即系而家喺每一个好多东南亚国家都同中国有一个叫做主权争议嘅时候咧，会唔会系菲律宾咧系会突然间就叫做离东南亚国家而去，其实就同呢一个中国造成一个即系叫组成一个联盟咧，咁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样嘢啦。咁第三样嘢可以留意嘅咧，就系一个朝鲜嘅即系叫做嘅角色嘅问题。咁大家都知道朝鲜咧就最近都不断咁去试发射一个导弹啦。咁但系其实中国同朝鲜嘅关系咧，其实一直都会系一个盟友嘅关系。咁所以咧，朝鲜咧都派咗代表嚟到中国嗰度咧，系做一个一带一路嘅高峰会嘅。咁但系咁当然美国都曾經有即係稍微對呢一件事咧，有表達過一個不滿嘅意見啦。咁但係其實喺呢一次嘅即係朝鮮嚟到中國去做一個高峰會嘅時候咧，其實佢有一個釋出嘅善意嘅，亦都係咧就話即係有一個朝鮮嘅一個代駐美嘅一個代表咧，就會提出過咧，就話其實咧朝鮮係希望咧係可以同美國咧有一個會談嘅咁。咁當然第四樣嘢即係 BBC 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留意的一樣嘢咧，就係究竟呢啲國家咧喺同中國去即係叫做做一個即係喺投資上面有一個談判嘅時候咧，咁究竟係會唔會提出一啲人權嘅問題咧？咁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喺呢一個即係叫做一帶一路嘅嗰條路上面，嗰條絲綢之路上面咧，其實咧係叫做搭住好多其實人權嘅發展係好落後嘅國家啦，亦都其實係搭住咗一個新疆，亦都係喺中國嚟講係一個非常多嘅一個動亂嘅地方，好多時候中國咧就會派即係去鎮壓一啲叫做新疆嘅一啲叫做一個主權嘅運動啦。咁究竟呢啲國家喺如果去傾一個投資嘅時候咧，會唔會提出人權嘅問題咧？咁去到最後咧，其實外媒咧就係有去提一度咧，就係話中國講到呢一個一帶一路咁大件事咧，講到有個咁大嘅投資咧，咁實質上咧係有個咩情況咧？其實咧就話如果我哋講到話我哋即係習近平就話會投資145億咧，就去呢啲一帶一路嘅國家。咁但係其實咧，你 compare 你去比較中國喺美國嘅投資咧，係講緊400多億嘅，係講456億啊。其實咧，所謂喺一帶一路投資咁多嘅即係叫做錢嘅時候咧，其實咧所謂多咧都係即係喺中國係投資美國嘅1/3唔夠，係啦。咁所以咧就話中國就叫口裡説不啦，但其實咧佢同美國先係一個最大嘅一個貿易夥伴嚟嘅。咁甚至乎咧，其實我哋所謂講一帶一路咧，叫做講咁多嘅投資嘅增加嘅時候咧，實質上咧，我哋如果睇翻中國嘅數字， 子咧，其實咧我哋係有下降啊。喺由2013年到而家咧，其實咧所謂對於呢一個一帶一路嘅投資咧，反而係少咗2%。咁亦都有好多人都會講話，究竟我哋即係中國佢即係做咁多嘅基建嘅一個投資嘅時候，究竟會唔會回到本咧？咁呢個問題就即係我哋可以再繼續留意落去啦。咁但係即係總括嚟講咧，其實中國咧就即係有一個自嗨嘅心態又好，點都好啦，佢都係對於呢一個叫做萬邦來朝咧，即係叫做所有嘅國家嚟到中國嗰度咧去朝貢嘅時候，即係呢一種咁嘅心態咧，仲好強嘅天朝國家啊嘛，咁就好講到呢一度，咁今日城寨新聞就係咁多啦。